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。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嫁一个好男孩，小两口永远在一块。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圈的比赛，气不喘，面容不改。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，住豪宅。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。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。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。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耶咿耶咿耶耶吼嘿，耶咿耶咿耶耶吼嘿。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。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我祝大家笑口常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呀我们更厉害。我祝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圈的比赛，气不喘，面容不改。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，住豪宅。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。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。我祝大家笑口常开，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呀我们更厉害。我住在世界的舞台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我住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圈的比赛，气不喘，面容不改。我住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，住豪宅。大摇大摆，乐天替你消灾。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。